咁首先呢位朋友啦，咦，又系真系老朋友嚟嘅话，呢、這个就系 Jeffy 啊，喂 ，Hello Jeffy， 系你好， 系啦，咁就是大头怪兄嘅 Jeffy 啊吓，喂，今晚有乜咁好啊？又打个电话嚟啊？ 哦，我谂今次打俾你哋咧系最后一次啦， 点解啊？ 我得到一个自己一直都知嘅答案， 系咩答案？ 咁咧，同埋咧喺星期日晚咧，我就睇世界杯嘅时间啦， 系， 咁啊啱啱先听紧香港电台一个怀旧嘅英文歌嘅節目啦，咁 係係係， 咁有個聽眾咧就問起個主持咧，佢話今晚你睇好邊隊咧？咁嗰陣時我同樣係有呢個咁嘅思維啦，咁啊認為邊隊取捨都好難嘅，咁我喺嗰一剎那咧，我就已經準備咗個數碼相機咧，就諗住嗰晚會影一啲精彩嘅鏡頭， 即係影住個電視咁啊！你先 係係啊，對住個電視咁啦。 哦 ，OK。 但係喺嗰一剎那咧，我就耳就聽到開始有聲啦，就話你想知道邊隊咩？嗰把聲就係我好熟悉嗰把聲啦， 就係邊個呢？ 就係嗰個大頭怪英啦， 所以大頭怪英嘅化身啦，係咪？ 係啦係啦。 OK， 咁點呀？ 咁我一合埋眼嘅時間呢，佢話你合埋眼啦，咁合埋眼嘅時間喺我腦海裏面浮現出嚟就係藍色衫嘅。 藍色衫咁即係意大利啦，係喎。 咁基本上連我嗰時呢係嗰兩隊係著咩嘅球衣呢，根本同我哋真係唔知呀，我又冇睇報紙呀，我都唔知呀，但見到藍色衫，咁我已經即係睇下會唔會係今晚有一對藍色衫，因為意大利一路傳統嘅著藍色衫㗎嘛。咁好啦，跟住佢就喺個電視機後面嗰度行咗出嚟。 吓、 喺個電視機後面行咗出嚟。咁我嗰時已經係好即係已經同佢係好熟，冇咗一種即係種話驚嘅感覺冇。 即係成個人咁行咗出嚟呀？ 係呀，行咗出嚟。咁呢我就拎住個數碼相機。一時間我就第一時間就影咗佢一張相。佢話你影呢你可以再影多兩張添，咁我就再影啦。 唔係話。 結果就影到。但是相影出來的效果呢、就是不是人形來的，是一個很強力的漩渦 的氣來的，就好像現在我們看天文台那個所謂台風那個、 是打風那個一個信號那個 信號，對，它那個色土是呈現紫色藍色之間 的。那你影到它是不是說 是 那旁邊那些環境是不是有同樣地轉變了呢？ 環境完全沒有改變的， 沒有的， 完全沒有改變的。其中一張照片是一道很強的光射出來，它那個光呢如果相比對來說呢，我如果用個相機拍它呢，根本閃光燈、電視機、屋企的燈光、都不能夠覆蓋它那種光的， 是 很明顯的一個輻射的光，是射出來是它走出來的距離的位置來的。 你那些是什麼相機啊？普通那些要曬相還是不是、那些是數碼相機是什麼的？ 數碼相機來的， 數碼相機 是用那個 SD 卡的。 OK、 那就拍了啦。咁好啦，咁就同佢傾偈呢，咁佢都話呢，我今次嚟見你呢，我諗你懷疑咗好耐嘅問題呢，我有即係咁嘅必要講俾你聽，我唔希望你再纏繞住喺個思想裏面太多嘅問題啦。咁佢話呢，基本上點解我即係嗰個生命裏面呢咁多轉變啦，佢話原本呢我見佢嘅時間係1963年，我亦都同你哋分享過，原本我係先天心瘤嘅，醫生已經定咗係過唔到9歲嘅，我啱啱見佢嗰年係啱啱1963年，係我9歲嘅。咁我基本上佢話呢，你知唔知點解你會活到今天？我話我一直都係去好懷疑呢個問題，但係我好樂觀去睇呢個問題。生命既然俾咗我活到今天，我就讓佢活到今天啦，咁樣。咁佢同我講，你知唔知道你1963年見到我個時間已經係嚇死咗。 吓、 即係我心臟病見到佢個時間已經嚇死咗。我復述返我以前同你哋講嘅時間，我嗰時係好驚慌，係根本講唔到嘢出嚟嘅，原本已經時係已經嚇到死咗。但係佢接觸到我、見到我有呢種咁嘅病，佢覺得因為佢而咁樣令我死咗呢，佢係覺得好可惜，一個細路仔咁樣。生命是一個硬件來的啫。咁佢就俾咗個硬件我。 即係俾返個生命你。 俾咗個 區學。 俾咗個區學我能夠延續到今日。同埋我幾個朋友我曾經同你亦都分享過，一個叫 Danny 同三人嘅同學啦。 係。 亦都係見過佢。亦都係因為喺泰國一個旅行裏面，一個旅店之間。 係啊，調換咗身份嘛佢哋。 要換身份一樣是給了區學他，但是我這個朋友呢，他就過不了自己的關，整天纏繞著他自己的家庭，他自己的身份，結果自己搞到神經病入了青山。那我現在已經拿到答案了。那很奇怪，我在這段時間呢，剛剛見我有些 需要去申請一啲銀行嘅錢啦，咁去攞份醫療報告嘅。咁我曾經嘗試去瑪麗醫院啦，想攞翻我嘅病歷出嚟，證明我係有心臟病啊，或者係一啲咁嘅係先天不治之症啦咁樣啦。好奇怪，瑪麗醫院查來查去，醫療檔案室查唔到我記錄出嚟。 會唔會已經去咗第二度啦？ 我據我去咗理解咧，佢哋個醫院個處理程序咧，對呢個咁長病歷嘅病人咧，佢哋會點樣處理咧？第一，按照個生死註冊處，譬如一個病人過咗身，佢當然將嗰啲記錄係會取消。如果係因為我當年我睇個時間咧，仲係八九歲嘅細路仔咧，佢心算我而家嘅年紀咧，應該仲係呢個四五十歲之間咧，又冇生死註冊處即係提交話過咗身啊咁樣咁。長遠嗰啲咁嘅病歷咧，佢哋會用一啲電腦微型菲林去縮影嘅，係處理嘅。但係好奇怪，本來話我俾咗個身份證名佢，我個名佢，佢都揾唔到。 咁即係話你實際上有咁嘅病，你入個醫院噶嘛？ 係啊。 咁但係就冇曬你啲記錄咁樣嘅。 佢就話有一其中有一部分嘅資料就係因為一次搬醫院嘅時間有意外就失去咗。 咁唔知係咪咁樣啦？ 就係我嗰份。 OK， 嗱呢个唔知道啦，咁但系咧，我听到而家呢个位，即系呢一个情况为止啦，我真系好想见一下你影到嗰张相，嗰、那个所谓嘅大头怪婴其实系点样，我哋可唔可以睇到咧？ 可以嘅，我张卡系可以俾你，可以俾你。 你或者 email 过嚟得唔得咧 ？email 我就唔系好识电脑，因为我系最弱电脑嘅啫。嗱，佢影到两张相就好明显，好明显嘅，系任何我朋友咧几个电脑嘅朋友啊，甚至乎一啲系研究法科嘅朋友睇过啦，佢话呢啲系冇技术去到处理过嘅。第二嚟讲咧，佢嗰种系嗰种罪嘅嗰种咧，系一种好强嘅能量嚟。 你有冇俾过真系一啲可以去研究啲相片嘅人睇过呢张相？ 俾过噶啦，有我几有几个朋友咧，佢专系开嗰啲制作公司影印即系做电脑相噶。佢都话睇啲佢呢啲咁，佢话如果你用电脑覆盖系 做唔到嘅， 做到呢种效果出嚟嘅。 嗯， 因为佢有光源同埋个光嗰个光谱一路落嚟咧，同埋佢个光谱 cover 嘅嘢咧，嗰、那个分析出嚟咧系完全唔系电脑技术做到嘅。 嗱，好啦，咁你影咗佢张相之后啦，咁佢点样消失噶？ 佢就同我讲咗好长远嘅一番说话啦， 系 直至到嗰个足球赛开始嘅时间，我记得影佢嘅时间应该就1:05。 场 波就系2:05，佢同我讲咗好多好多嘢。我问佢点解我生命会咁多不如意嘅嘢，佢话你要明白，生命俾咗你，如果你系如果唔系咁多坎坷咧，一个人好成功咧，人哋会对你嘅身份好有兴趣，好有兴趣。如果再要研究落去嘅时间咧，你好多好多嘢系根本系好难面对。 嗱，你头先讲咧，就可能系最后一次打嚟讲啦吓，呢件事可能都已经去到个尾声系嘛，一个结局篇啦，因为佢已经再出现咗，同你交代晒所有嘢咁样啦，系咪啊？咁但系佢有冇话即系你跟住落嚟会点样做咧？有冇话点样噶？ 佢冇，佢净系讲咧，叫我带一个信息咧，即系希望大家都系研究咁样去研究啦。佢话基本上咧，世界上并冇神，亦都冇鬼，神亦都系神，鬼亦都系鬼。因为我哋人类建立咗一种叫道德出嚟咧，定咗人所谓有好有坏。基本上咧，你睇翻野生动物世界里边咧，一只马骝仔佢要抢食，佢要杀死同类，系一种自然行为嚟嘅，并冇一种好与坏之分，亦都唔会话佢系需要负上咩刑事责任。因为我哋人类咧， 一种天性啦，可以咁讲啦， 因为我哋人类咧，自从喺几千年前定立咗个礼法之后咧，有礼有法咧，就定咗好多嘢，叫做。啱唔啱或者正同邪，其实呢种嘢就系我哋约束人类嘅行为嘅啫。走向正嗰边咪变咗好似系正咯，走向邪嗰边咪邪咯。其实基本上嚟讲，人性嚟嘅。 OK， 嗱，不如咁样啦。关于呢方面或者呢张相咧，可能好多听众吓，如果一路都听开呢个 case 嘅说话咧，都好想去了解一下睇下嘅。 我好希望有啲即系喺呢方面有认识嘅朋友能够研究一下呢两张相。 但系佢系 佢嗰个， 佢唔介意公开噶嘛？ 佢唔介意嘅，佢话咧， 佢俾你影得啦。 信息嚟俾啊！佢话以即系咁耐以嚟咧，好多人都好希望能够了解更多。我话我俾个机 呢個機會你哋去研究。 好啊，嗱咁樣啊，我聯絡翻你好嘛？ 好啊，好啊， 好嘛？喂，咁你好翻住電話線先。 好啊， 好嘛？ 好 嘅，咁我哋希望有呢张相咧，就即系公开到俾其他朋友睇下，究竟系一个即系点样一回事啊？好嘛？ 好。 OK， 唔该晒 Jeffy。 好， 好，唔该晒。